是我的娘啊，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，真人嘛，到个牙来个他眉毛尖尖的多弯一点。 你莫心急了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。 讲了。 过年也有好多洋的年呢。 么子，我的娘的还有蛮多亚叔的娘啊。 是啦，人有姨娘、 姨娘、 伯娘、 伯娘、 婶娘、 婶娘、 丈母娘、 丈母娘。 我，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？ 我嘛，我是你的伯娘呐、啊。来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，再咬死点。 听到他这一讲啊，我一身大酸干的，怎么舍得打你喽、 哎， 老婆？ 张国忠啊，你喊我起来做么子了？ 今天开斋，要你去来磨豆腐啊。 磨豆腐？ 哎， 要得，那快来啦。 好嘞。 好孙娘、啊，我打到脚了。 啊 哎呀 哎呀，活得了活得了，哎呀呀呀，老婆，哎呀，活得了活得了，哎我们就磨起来呀！ 好嘞！ 哎呀，起来呀！ 小妹记载，记载大花饼，一卖烧酒，一卖烧酒二卖一。 天不平，地不平，只有天老爷不公平。三伏天里刮南风，南风吹起了张作文。有天爹发张子，无天地把文言训。张作文那个段作文，地死人那个头死人。嘿呀嘿老嘿，我的妹妹子呀！ 嘿呀嘿老嘿，我的哥哥子呀！ 老婆头发两边毛，眉清目秀你好面容，心灵手巧你文绣花，能做出来你为做早，里里外外为当家，我们日子就过得个乐融融。哎呀嘿老嘿，我的婆娘哎！ 哎呀嘿老嘿，我的男人才爷，我的头发。 是个冷洋洋，烧酒水酒啊浓哟浓，若到河里洗酒桶，最是那河呀老蛟龙，最在那个金鱼钻石缝，最在那个鲤鱼满身红，最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，来到他那个倒冰雹，说今后我的婆娘哎， 我今回忆来人家年 一一过。三言道得好，天和地和人也和，配到啊，我到我的家。配到我啊， 我到家。 办得子啊， 地里宽。 配到子啊， 要回生平。 去白江啊， 睡得苦。 冷洋洋， 也得苦。 面面哇。 Oh,

先把土匪班子颠倒，踏进威虎山，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，壮志寒山越雄心真深远，待等到雨战友会失败，鸡眼倒飞朝顶脚踏第一波天马鞍，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，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也是大奖获得者，也是戏曲研究生啊，她演唱的是《杜鹃山》。

敲门子，咋咋叫，想你两兄报喜嘞。 弟兄二人出门来，门前喜轿成双对，从来喜轿报喜讯，恭喜爷弟一路平安把家归。 女驸马，演唱者王琴。 为救你兰陵家园，睡了黄班中端园，中端园朱红袍，冒着红花 《红灯记》，演唱者丁小军。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，不登门。虽说是亲眷，又不相认。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亲，生还亲人。 粤剧《帝女花》，演唱者吴诗、温红玲。 演唱者詹丽华。 哎哎哎哎哎哎 王宝钏，演唱者谭天性。演唱者史平。 心在心间。